好，欢迎嚟我叉 channel， 我系杰特。 呢度系我叉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今个礼拜就好耐、好耐、好耐冇揾嘅入特派专员小修修，就系吹水嘅啫。系应该话系好耐冇揾咗吹水。咁既然揾得佢啦，咁唔争住做下节目啦，冇浪费吹水时间啊嘛。 系咯，哦，好耐冇见啦。 系啦，嗱，讲到明，今集绝对唔多会讲游戏嘅。 好游戏都冇所谓嘅， 唔系呢个就系咁。你话通常都系揾你继续讲，你讲游戏噶嘛？嗱，我就偏偏唔讲游戏。 O K， 时代咯， 冇所谓啦。咁游戏讲， 因为我哋经常系讲游戏，冇乜印象。 系唔系？因为你揾通常揾，通常都系揾你，都系因为你做你系入你少数地嘅业界人士啊嘛。 哦， 咁我揾你纯粹因为你入你而家日本住，你当地人。嗱，咁讲下先啦。 我唔介意讲 from software 噶。 又系讲啊，系 Elden Ring 你答未爆咗未 ？Elden Ring 我未啊，我而家玩紧 Final Fantasy Origin 我就冇啦，我而家就犹豫紧就系七八月只 Soul Hacker 好唔好买咧？唔好买咗佢买 PS 五咧，但好似好戆居 ，PS 五我就得呢只 game 玩嘅，就想 PS 四都揾到喎，又系。 我因为三轮侍郎嘅关系，我一定会买 Soul Hacker， 虽然我冇乜点玩第一代嘅 Soul Hacker。 咁我就而家犹豫紧，因为基本上女神转生系列，我除咗 Persona 冇玩之外，基本上佢嘅本家女恶魔召唤系列我都有追开嘅，咁我应该都会玩嘅。 嗯， 嗱，咁讲下热身完啦，咁讲下先。嗱，入21日3月21号咧，日本就所谓嘅蔓延令就解除啦。其实解除完，你觉得解除咗同解除之前有冇乜分别咧？对，以你嘅直 觉，有啊，好多人啊，而家条街 突然间旺晒， 唔系好多人啊。 即系因为万年令之前， 我琴日出吹完，因为 Kingdom Hearts 20周年咖啡嘛，咁我去老抽嗰度啦。哇，多人到啊！我觉得上次冇咁多人 嘅。即系而家系你觉得系嗱，当然就冇你唔能够同我日本之前比较啦。但系而家计咗条数就系你自己计，即系你当直觉啦。同你同喺两三年前相比嘅情况系。又回复多几多成咧？你自己直觉感觉啊？ 我觉得至少有七成、 啊。咦，好劲咁又七成又。 喂，至少琴日星期六我两点零吹完之后我一出车站，哇！个车站多人到咧，又会咁多人。我记得上次嚟冇咁多人，唔知道应该大家只不过都系嗰句啦，都系戴住口罩咁生活上啦、啊。做啲懒系叫对应防疫嘅嘢啦，即系又要探热啊，即系拎住个支咁嘅咁嘅探热枪咁嘅支你额头啊，咁之后又要有呢个咩搓手液啊，咁之后其实某程度上同埋叫你戴，即系尽所能戴口罩，喂，即系普遍你出街佢逼你戴口罩咧，冇乜嘢，大家都尤其是呢个咁嘅。花粉节嘅季节对我嚟讲，系咪我都要戴口罩嘅？ 呢 个 时候日本花粉症高峰期噶嘛？ 系咯，所以我系咪都戴口罩嘅？呢段时间冇得拣，呢段时间不能，我不能逞强，其他时间都可以，呢段时间真系唔得。 因为日本花粉症特别劲嘅，本人 花粉症真系好唔掂喎，呢边就咁。总之好多人咯、啊。如果我今次去呢、這个。出老抽， 即系你觉得系嗱，如果同万年零之前对比又多人咗，多人咗好多，明显地 多人咗好多。唔系啊，你睇咩都知啦，呢两日咩啊嘛 ，Anime Japan 2022嘛， 系、啊、因为今日 有 睇啦， 有观客啊嘛，有观客啊嘛，啲观客都唔使隔位坐， 我都见到啊，因为今日嗱、啊，今日几今日Anime Japan 有几更新啦，最重要就系《光之勇队》就五月上啦，第二期 SAC 2045。 嗯， 跟住就黄金神威啊，几套嘢都公开咗啦。咁即系 都做6月13喎，好似 系啊。咁就即系依期黄金神威就系好似秋天秋季翻嚟嘅。公学就5月23号。 哦，5月23号 系啦。 6月13号系乜嘢？ 唔记得咗啊，因为今日系好多新，因为今日佢嘅旺场程度系我意外地就系。真系完全 啊！六月十三系泰加人奔年啊，唔系喎，泰加人奔年4月8喎，唔系喎，死啦！乜嘢？我记得有样嘢好似我期待， 因为我知道咧 ，Love Live 红少就4月翻啦，就依轮就系狂谷宣传啦。但系有六月咩咧？六月好奇怪，因为你一般嚟讲，你除 Netflix 之外，你好少话六月会上新番噶。 唔系，咁 Netflix 嗰啲全部都系啲奇怪时间新番 嘅。系，仲有啊，系啊 ，JoJo 第下系下半年 下 咯。 下半之后 ，Spy Family 4月3号好似系嘛？ 差唔多4月翻，差唔多噶啦。佢而家系谷宣传噶啦， 即系今次个Anime Japan 就有翻以前我平时以前跟开日本大型嘅动画活动嗰种感觉咯。 系咯，有翻人先啦，至少啊，冇得勾叫啊，但系至少可以吓、啊、有观客喺度睇。你睇最啲巨人嗰个，即系多人到，个个坐到密密麻麻咁样嘅。 系啊，即系佢人数，佢人多，而且佢啲啲嘉嗱嘉宾口罩又等唔得噶啦，同埋嗰块我俾防疫三大虚拟产品一 透明胶 板体温枪二左甲板三口罩。 唔系啊，佢冇，喂啲嘉宾冇口罩噶，定系 咁唔同，因为佢始终佢嘉宾你见到个样啊嘛，你卖样噶， 净系啲观众，净系啲观众戴口罩啫嘛，啲嘉宾冇口罩。 而且我 喂，佢哋嗰阵上场上台嗰一下都冇口罩啊，佢只不过有块胶板隔住佢啫嘛。 扮嘢啫嘛，块胶板。而且我发现咗有啲活动已经连胶板都冇啦，开始。 喂，坐远啲咯，冇胶板嗰啲咪坐远啲。 扮下嘢咁样坐远少少咯。 系咯， 即系呢个我睇，因为我自即系我自己有跟开呢次睇，即系同别人唔好跟开就系、是、咁。你呢两日嚟铺天盖地都系呢啲宣传嘅，系咦真系有翻嗰啲人，即系有翻人气啊！ 系咯，有翻啲人气咯。虽然唔系，虽然应该都有即系同三年前有啲距离嘅，即系乜事都冇嘅时候，但系至少有翻啲人气先啦。 嗱，呢几排我即系我自己有睇开啲 fly 演唱会啦，即系你知噶啦，而家所有演唱会基本上都系你可以线上俾钱买，俾钱睇到噶啦。 唔系，我呢几年都有睇演唱会。 我你嘥气啦，你又。但我香港就去唔到，就而家因为而家大部分基本上所有演唱会都系你只要香港系佢有做代理噶嘛，唔系应该话有海外 server 啊。你只要喺海外俾咗钱，咁你就有条专线睇到。咁我旧年年尾 Love Live 嗰个过年跨年演唱会我就咁睇啦。咁今之前后个Love Live 嗰几个演唱会都有睇。基本上坐都唔系基本嘅事情嚟，坐满晒人，完全除咗唔戴冇要戴口罩唔嗌得之外，同以前完全冇分别。 即系 以呢个情况就系嗰时仲系，嗰时系蔓延嗰蔓延禁止令嗰个时候喎。咁 系啊，都所以咪话睇 live 嗰啲其实冇乜事发生噶，其实 我系完全唔明。OK， 我好拗好拗爆头先。咁蔓延禁止令攞嚟做乜嘅咧？ 冇噶，得闲攞嚟做下样嘅啫，都话啦，讲咩万年禁之令啫？如果万年禁之令真系有用嘅话，毁灭之刃就唔会四百亿啦。 就系咯，即系好简，即系我今日先即系同我老豆即系吹水都讲开就系、是，如果唔系，如果戴口罩有用嘅话，香港就唔会平均七个人有一个人中招啦，就一个人就中一招啦。即系口罩作口罩限聚令、插热枪三样嘢有齐晒。香港人都平均仲有啊，七个人有一个人中招，系有报数嘅，即系你攞请假纸嗰啲啫。即系如果唔知咧，即系好似我豆咁，佢唔准攞请假纸啊。嗰啲唔报嘅话，真系好似嗰啲湿鸠大学咁话斋，有三四百万人唔出奇咁样。你口罩可以做咩啊？你口罩二，你戴咁多口罩，你究竟限聚令嘅意义系咩咧？我完全拗爆头。日本又系嘅，就系、是、日本而家其实而家根本呢几排我留意到咧，就系、是、基本上 keep 住两至三万三万四万人一日啦。稳步下稳，应该就稳步下跌嘅。我追嗰句咯，要染嘅都染咗，唔染嘅就唔会染噶啦。 系咯， 所以就冇香港咁夸张。香港本身你封闭咗，香港就讲真，香港你个坟墓得740,000人，你得咁多。咁日本有成15,000,000人，咁你坟墓够大，咁你仲有你个感染空间多。香港你染极你咪得佢700,000人。所以而家日本佢而家个数字我睇到就系、是。其实 OK 啦，因为嗱，就三月头日本就新总理岸田文雄，佢就首先就放宽啲外劳入嚟啦，其实外劳啦，日本大家知道啦，日本人东京咧系需要好多外劳嘅， 都几啦， 你自己知啦，你便利店见到几多外劳啊， 我都快 读书我信唔信啊？ 都 OK 多外国人啊， 便利店啦，啲24小时食物便当工厂啦，地盘啦，度度需要外劳。你边日本人根本就日本根本唔完全唔够啲所谓叫做低粗重嘅工作嘅人手。喂，你嗰个话好似你依类咁嘅叫做做文坐 office 凉冷气呢啲都系外劳啦。你嘅严格嚟讲，你都算外劳啦。 我work from home 咯，我都唔想。 咁你系外劳，咁人哋都系外劳啫。咁讲翻就系、是、你冇嗱，你呢个外劳咧，起码就一样就系、是至少日本人取代咗，但系好多系取代唔到噶嘛。 所以佢入岸田咪急急过嚟咁，先放宽翻外劳名额先，同埋等日本人，等外劳日本外在外日本人翻翻嚟，因为其实都几系嘢嘅。咁嗱，讲即系讲嚟啦，要放宽啦。你自己睇，你依嗱喺今次你放你依 F F 你依过去一年咧，你自己睇啦。你觉得日本其实嘅即系实际上嗰、那个民生影响几大啊？如果你自己直觉 feel 到。 民生影响有几大？ 即系用你自己 feel 到，即系我自己 feel 到啦。香港就系好乸大啦。咁你点？你 feel 到点啊？你 feel 到嘅？ 喂，边方面嘅民生？ 你总你谂到，你觉得咧？你觉得同以前，你觉得好即系由几铺执咗啊？有啲冇人唔开嗰啲嘢？你 feel 到噶嘛？啲嘢你行街嘅事。 但系我附近，即系你知我附近，即系 应该最乸旺嘅地方啦。 喂，系有原本有几间铺头执咗嘅。但半年之前又开翻几间居酒屋啦，唔系系开多咗居酒屋啦，应该话系，即系居酒屋系即系嗰阵时仲系九点叫你闩，即系仲系叫你九点之前要闩铺嘅时候，嗰班居酒屋系无事啊嘛，嗰班系十二点过后先闩铺啊嘛，即系而家变本加厉变咗通宵啦，因为而家解除咗关系啦，啱啱出去食饭嗰阵时候，我见到佢哋。即係一般鋪頭，基十一點先至閂鋪啦。其他嗰啲就即係其他居酒嗰啲，簡直開到通頂，簡直係當冇事發生過咁樣開通頂。 咁其實佢真係 仲要係裡面啲人係密嘅，唔係疏嘅，係密嘅。 哇！咁其實真係喺日本人嚟，喺日本人喺當政府冇到情況下，比香港仲 係啊！係完全都話班人去哦鬥就。爆炸咯，咁之后打疫苗，哦，打疫苗咯，哦，之后佢政府又唔监，又唔乜，又唔问，即系总之佢 suggest 你打，即系公司亦都会叫你打，但系你唔打亦都冇所谓咁样。 系喎，讲 虽然，但系即系你都见到，即系 Twitter 嗰啲好啦，其实好多都奇怪怪阴谋论啫嘛。即系啲所谓打咗疫苗嘅人就觉得冇打疫苗嗰啲。认为阴谋论的关系，所以他们不打。那之后另一边那边就不打那些，就说觉得打那些就是因为受了阴谋论影响所以打，就是奇怪怪的在那里奇怪怪互片，两个就是一个互片的。但其实以一般大众的角度来说，无所谓，打就打，不打就不打。只要我可以去到我想去的地方就不介意了，很多人都是这样，大概是。不过我都未打啊，不过我 嗱，又讲系啦，嗱，即系讲就你自己，你而家我隔咗咁耐啦，你身边有几多人系中我招，又跟住又若无其事地继续生活咧？多唔多身边？ 我识嘅得一个咯，咪就系上次同你讲嗰个， 唔系 嗱，咪先，咪先，公平啲讲，我翻 from soft 嗰阵时。上年年好奇怪地，佢上年年底即系放年末年始假嗰时候，无啦放工之前，无啦 HR 写一封信嚟就话，唔知第几层里面有一个确诊，之后话应该冇亲密接触，应该冇同人有亲密接触，咁所以咧大家可以安心做。我顶你个肺，临尾嗰一日你即系嗰一年嘅临尾嗰一日，你先至 send 封咁嘅信嚟，俾边个睇啊？呢个时候最嗰阵时八九点先 send 嚟，你俾边个睇啊？呢封信 唔系最搞嘢就系我即系唔怕讲啦，我28号，因为我本身 part time 嗰度就有个员工感染咗，咁就经理就叫我成班 part time 走去验啦，咁验到。我系已经其实我喉咙痛咗成个礼拜噶，咁喉咙痛唔出奇啦。咁嗰天你忽冷忽热，咁我喉咙痛咁咪走验咯。咦，做咗哦，跟住一个礼拜后 check 咗攞啲即系嗰啲咧100蚊几件嗰啲快试剂测试剂 check 过冇嘢，咁跟住报翻公司，睇公司 OK 翻工，跟住直至到一隔三个礼拜前两日，我先收到政府叫我休息要我隔离14日。我心谂，你仲有冇迟啲啊？我好翻开工三个礼拜先，你先寄封信叫我隔离，先叫我跟住做嘢。个时间写住话系由我 test 我验到，即系佢用我因为我政府验啊嘛，即系嗰个核酸检验啊嘛。我由政府验到嗰刻计14日，即系话佢个报嗰个时间隔离结束之后，已经我远远地过咗啦。我都觉得你不如唔好俾呢封信，即系纯粹叫做咩？如果我等佢开返戏院嘅时候，佢要我打第三针嘅时候攞封信证明到我唔需要打第三针㗎咋。我只有呢样嘢㗎咋而家。我除咗諗唔到咩理由就係呢封信有咩用啫。 系喎，讲嘅就系，因为日本又系，其实日本第三针多唔多？有冇？即系你应该问你身边啲身边嘅个压社会群众压力多大唔大先？ 唔大。 系你公司，因为你嗰、那个你嘅身边环境唔大。 喂，我而家去咗，我而家唔系 from software 嗰个，我喺另一间公司啊。冇逼，唔系，其实一路以嚟，即系至少我去嗰两间啊，佢系冇逼你打咯，咁就佢亦都冇尤其是 from soft 啦，我不断地同我通常都同人讲，呢间公司系做不崩啊，你觉得佢哋会怕病毒咩？不崩嗰啲病毒系你中咗之后会爆血噶，呢个净系咳同伤风嘅，你觉得佢哋会怕咩？ 唔系， 但系都咩嘅？喺 HR 嗰，唔系即系嗰阵时系都点都话紧急状态嗰阵时都做个样咁，之后话即系唔系叫做样嘅，咁既然紧急状态又唔知点样，咁之后至少叫啲员工你暂时 work from home 先啦，咁样即系所谓 work from home 嗰阵时，但系根本就冇一个配套去 work from home 嘅关系咧，就咁我喺屋企沤咗三个星期。哦，咁之后咧就谂紧系咪我俾人炒咗咧，一路都冇联络嘅关系。咁之后第四个星期嘅第一日就叫我，我哋都系搵唔到一个好漂亮嘅方法可以work from home 嘅关系，你介唔介意开始翻工？唔介意啊，即刻都得咁样。之后就普通地翻工。咁我哋翻工嗰时，from software 嗰阵时都系隔位坐啦，都面近，之后加咗嗰啲非常之冇用嘅透明胶板啦。 嗯。 即系唔系胶板添，嗰啲一块咁样。 嗰啲好似我想讲乌蝇纸， 系啦，嗰类咁嘅嘢啦。之后唔系嗰阵时啲，其实睇啲 program 唔系我啦，啲 programmer 啦，一开始即系 game designer 嗰边，我哋都几近冇乜所谓咁样咧，就完全唔戴口罩喺度行嚟行去咁样咧，之后开会就咁十几个人累马场喺度开会咧，咁之后唔知啲 HR 定系啲其他啲普通文职就觉得啊咁样就 send 咗封信俾全世界就话啊毕竟而家都系呢个所谓嘅 corona 嘅时期啦，大家都系唔好企得咁埋啦，就算如果你真系要咁多人一齐开会，即系尽所能唔好多过三个人以上开会啦，如果真系多过三个人以上开会嘅话，就请大家戴口罩咯。咁即系大家咪累埋一齐嗰时，咪大家戴住口罩咁累埋一齐，因为我完全觉得根本就乱鸠嚟，顶你个肺！ 即系我。不过讲就系你即系公司情况就系你公司就其实冇规定你一定要打针嘅，即系冇话唔系，因为我就对打酸菊针嗰个态度系几 hea 嗰种嚟嘅。 唔系，其实一路都好 hea 嘅，其实 即系 hea 即系叫做咩？即系我形容嗰种就咩嗱上面叫打针你要打啦，嗱讲完啦走啦咁嗰种态度。 系咯系咯。即系唔系佢甚至佢行过嚟问你打唔打？哦，你唔打 ，O K 咁下一个咁行过去下一个咁问佢打唔打咁样嘅情咁样嘅情况咯。 哇，咁都几因为我身边系因为其实香港系好嗱，我就冇得讲啦，我 part time 你叫你打噶嘛， 系啊，我 part time 冇得讲啦，因为 part time 嗰啲就因为佢始终系饮食业啦，我做 part time 嗰度就咁饮食业你唔打就唔使捞咁滞啦。 系啊，我明啊， 但系。一半但系我唔系咁样，有关就系我做 part time 嗰度个经理又问过一次，我同事问过一次就系你打唔打第三针，我话系咪唔打针第三针唔翻工啊？跟住佢经理话唔系，咁我唔打咯。 冇至少冇我冇啦，至少话佢冇因为我冇打针，我唔可以翻工，我唔可以出勤，我一定要喺屋企 work from home， 佢冇要求我啲咁嘅嘢啦。咁就算我而家去新过呢一间我恒常都同个阿头讲，我唔介意翻工，我真系唔介意翻工，我真系唔介意，即系我一日都 work from home， 就 work from home work 到我觉得好似成个即系成日宅喺屋企，好感觉上好唔乸健康咁样咧，我不断喺度讲，我唔介意翻工，真系唔介意，唔好啦，暂时都系 work from home 先啦，你暂即系因为佢大差接近八成人都系 work from home 嘅关系咧，新嘅呢间嘅时候，咁之后我而家仲等紧佢哋几时叫我翻工哦？ 咦，咁即系你新嗰间仲你而家仲系 work from home 噶？ 我而家仲 work from home 啊 ，work from home 咗半年以上啦。 重点系冇粮出先， 有梗系有， 咁咪俾佢啦。喂，重点系嗱，好老实嘅。 最少有人出。你如果你话冇新价，你仆街啦。但系有人出就有人出就算够数啦。 佢俾部电脑嚟咯，佢有乜可有乜可能做唔到嘢啫？ 咪就系咯，讲真，尤其是你呢行，基本上系啲俗称粗俗啲叫社曲佬。你知有部脑有 level， 你就做到噶啦。理论上啊， 咁喂 ，from software 做唔到嗰阵时，因为佢完全冇谂，喂，佢哋根本就冇 take it serious， 当喺未紧急状态之前，就嗰阵时系未变，即系2020年定2019年咧，四月嗰阵时之前三月嗰阵时，之后听到就话哦有话好似有呢个叫武汉肺炎嘅嘢喎，我唔知道点样，就大家喺度笑啦咁样，之后应该之后就冇嘢咁伤心啦，之后喺度问哦，我哋应唔应该谂下点做 work from home 咧？到时先啦，之后到时先嘅时候就真系紧急状态啦，之后就叫翻员工翻咗屋企先。之后就冇之后啦。 即系你其实日本公司其实系相比嚟讲，其实所谓高科技公司，其实佢对应付呢次咁嘅事态嚟讲，其实都几手足无措咧，应该叫形容就 系。唔系，我觉得系应该 from software 系完全冇谂过啫，因为 Square 系对应得好快噶嘛。 哦，即系纯粹个别问题。 我听翻嚟啦，嗱，我听翻嚟，我嗰阵时我听翻嚟就系 Square 对应得好快嘅。嗰阵时佢话话紧急状态之后，啲员工经已系可以 work from home 噶啦，几近可以立即就 work from home。之后佢哋而家个 policy 系接近系你想 work from home 定你想翻工啊？你自己拣啦。咁样嘅方法嘅。咁之后 Adolux 嗰阵时候，我听就系、是、一话紧急状态，已经俾部 laptop 你翻屋企做咯。咁但系之后我听即系我嗰个 2D 班嗰个朋友听翻嚟就话，佢到而家都冇翻过工，即系直到而家都冇出过社。唔系，佢大概每个月至少会翻两次，或者每星期会翻一次咁样啦。啊，但系佢九成嘅时间都系 work from home 啦。咁之后佢同我讲话，即系 motion team 嗰班就普遍都翻工咯。哦，咪好懒唔方便嘅，其实真系以做 animation 嘅角度嚟讲，可能 2D 易少少咯，我觉得，但系做 animation 嗰啲嚟讲系你隔住个 mon 话想要做某啲动作嘅嘢咧，系好难嘅，有啲嘢我觉得 唔好玩啦。又即系以前我上即系我一年前啦，我讲呢个话题我讲笑啦。我面对面啊，有时要讲一样嘢点做都难啦，更何况隔住个 mon。 唔系咁，原本有啲嘢系你面对面 都攞一口抱落去， 你五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嘅嘢，因为隔咗个 mon 之后，大家唔知道大家喺度讲乜 Q 嘢，之后变咗三十分钟都 check 一个 motion， 之后就发觉非常之唔 efficient， 就决定大家最后都系翻工。 系啊，同埋一样就系、是、咁，始终系呢样嘢真嘅就系、是、喺公司个环境上面咧，你做嘢比较集中嘅。 比较啦， 唔系因为请就你屋企咧好多诱惑噶嘛，唔系因为应该讲就系、是、你屋企你觉得就咧、是、擘大眼你要翻工，擘大眼你就做嘢。你要翻工同埋你收工时间变咗做咩？变咗个好模糊嘅时间啦，但系 好模糊嘅时间咯，系啊，即系想做嘢咪想做嘢，想唔做嘢咪唔想做。 但系你公司就咩？总之就系我翻到公司就做嘢，收工跟住咧一做收工打卡走人。嗰种夹环境你会比较就咩？总之就系一眼就系、是、等于就系跑马拉松，咪跑步。嗱，我总要跑够两个钟跑完收工啦，咁你就坚持啦。咁你但系咧，如果你话跑累攰先结束啦，咁你扑街啦。咁咩叫为之攰咧？即系嗰一下变咗之后，你会变得精神压力太大啊！因为其实好多即系好多人，我话就系、是、你 work from home 其实好最大问题就呢样嘢，叫好人都同埋就系、是、work from home 你如果你独身你单身就冇所谓啫。如果屋企有仔女啊，有猫猫狗狗，你扑街啦。你要照顾屋企人，你其他嘢咧，你烦好多噶呢样嘢。所以好多人咪讲要翻工咯，而家咪。我系唔明啲人点解咁中意留喺屋企做嘢嘅， 我都唔明嘅，真系认真地有得拣，我真想翻工。 翻工， 望住个 studio， 喂，就算 我翻工我都吞 p o 得好明显都好，我都想翻工拖过喺自己屋企。 唔系喺自己屋企，你讲吞 p o 你唔似吞，唔系吞 p o 嚟嘅，仲系。 咁啊系，呢个都系事实嚟嘅。 但系你公司嗰个吞 p o 你吞 p o 喺公司吞 p o 先叫吞 p o 噶嘛？喺屋企嗰啲唔叫吞 p o 嗰啲叫自由弹性工作。 咁啊系，咁某程度上系因为你有时你好在状态嘅时候，你唔会想停噶嘛，有啲位系。咁佢话就话叫你七点到八点左右放工嘅，咁你咁啱得咁巧，你啱啱入嗰状态，你唔想停噶嘛，有啲位。咁呢个某程度上系咁放工嘅一样好事咧，就系你可以好掹掹紧咁起身，你都仲系讲得切。 咁就咩？够钟就收工，即系有一样就系呢样嘢。其实喺对员工嘅精神压力、员工精神压力同埋效率嚟讲，其实好事嚟嘅。 嗯嗯， 尤其是对日本人嚟讲，日本人要搞啲勤力啲，一做唔停嘅话，反而仲辛苦嘅喺公司度。所以日本人，我听到好多啲报道都话，日本人咁好想、好想翻工咯。 冇咯，我都唔知点解要不咁，点解想 work from home 呢样嘢真系理解不能咧。 咪应该咁讲啦 ，work from home 咧。最初你会好过瘾嘅，但系隔冇几耐你就发现好大镬噶啦。 系、玩咗一两个月之后，我就觉得唔好掂，好似不断净系屋企，好似冇出过，好似好过分。我出去都系隔篱嗰个便利店啫嘛。 嗱、有啲就冇讲，好似我妹咁样，本身佢做开嘅，佢本身带做啲board game 嗰啲团嘅，咁你而家都唔限聚令，唔俾入，咁你咪话网上带团咯。咁呢样冇计嘅。有啲真系冇焗住喺屋企嘅就冇讲啦，但系可以翻工嘅你唔翻工，我其实系最妙就系我喺 Facebook 度同人讲嘅一样就系、是、有人话我话 Apple Store 加啊嘛，我知， 跟住有嗰个朋友识咗好多年嘅朋友嚟嘅，佢话点解咩？喂，门市部点你点可点点解放风啊？唔好玩啦、 啊， 即系讲就喺呢个时候，即系喺香港 Apple Store 系Apple Store 一向传统嘅系咩啊？佢嘅员工系多过客人嘅，即系以前系平，以前最旺嘅时候啊，即系搭客好多嘅时候咧，佢够胆死同你四十个客里面有20个员工，根本你60人嘅，九成啊，系多到咁嘅地步噶。因为佢目标就 系 咩？平均一个员工 service 两个客。 嗯。 咩？喂，嗰个 Apple 收你咁贵，就系卖服务啊嘛，唔贵点知？唔系点收你咁贵啊？咁佢呢个时候。我个前个礼拜去有一成买嗰啲胶囊咖啡胶囊啦。 哦。 跟住我中途一去完之后，跟住去 Apple Store 打白鸽转咗，得五六得即十个得六七个客，但系有20个员工。即系呢个时候讲真，我唔绝对唔怪啲铺头咧，即系餐厅啲唔开咯。不如喂大佬啊，又餐厅你知噶啦，你备食材，你又唔知几多客，你系俾得食材俾得少。你做唔到生意，俾多啲食材变坏，你又唔掂。仲有你要 service 客。你要请啲伙计啊，收银啲洗碗嗰啲，不如熟食唔开咯。我好理解嘅一样嘢，即系好多香港好多餐厅直情唔开门，好多铺头唔开门。喂，大佬啊，我请我唔开门，最多蚀租。我开门，我蚀房租，又蚀人工，跟住如果食材，如果饮食店，你就蚀埋食材。喂，大佬条数点计啊？但系你唔开门，好简单，够唔够租啫嘛？即系计到数嘅一样嘢，所以我几理解。所以我好欣赏 Apple 咯，就系喺呢时候做，你比如你仲所有员工有公开，大佬你摆明蚀噶啦。你仲要俾佢，要俾员工有公开，又翻嚟，就算企度冇嘢做，但系起码佢叫有嘢做啊，大佬。 咯，起码收，佢起码都有粮收先咧。你行出嚟。 系啊，同埋就系呢样嘢，又我就系，所以我而家喺呢个时势里面咧，肯蚀俾肯叫做咩？摆明系蚀噶啦，摆明系啲员工系冇嘢做嘅，摆明就系你唔要放冇薪假，你叫佢翻工，绝唔系良心气系咩啊？我真系谂唔到咩啦。 我谂下先，日本我真系唔觉有咩，有咩餐厅系冇开嘅，早收咯，早收就有，唔开就未见过。 因为就算日本摆最紧要嘅时候，我听到啦，都好似冇话叫你话唔俾堂食啊嘛，就早啲收啫嘛。 冇啊，只不过系即系所谓嘅措施系放多。个冇用嘅胶盘， 同埋我听到就系、是、 隔位错咯，隔位错咯。 同埋我听到一个好几旧嘅就系、是、喺大约嗱拜半年前咧，即系各大嘅所谓啲所谓麦当劳网站啦，都仲系其实仲一批友系喺度吹紧，即系所谓啲防疫捻嘅，即系打啲防疫捻啊。 喺度屌鸠啲反口罩令，因为口罩阴谋论啫嘛，一路耻笑，因为但系失业入依喺依几个月差唔多冇晒咁滞， 冇晒咯呢啲都，即系嗰时好激动啊嘛， 成日笑啲防疫捻啊嘛，成日笑啲反唔系笑反， 我觉得系直情系。是去打烂啲会开铺嘅铺头㗎嘛。咁之后有啲人唔戴口罩，不过个极端咗少少喎。有个唔知阿叔喺度行街冇戴口罩㗎嘛。之后有一个喺佢面前行过一个大学生咁嘅物体嘅人，即系唔知拎住支雷球棍，之后狂啦，佢做咩唔戴口罩？做咩唔戴口罩？做咩唔戴口罩咁样？我估呢个压力太大，再算所发生嘅事嚟，应该同防疫冇乜关系。 即系我好老实啦，你讲真，你喺日本玩咗两年，喺嗰种情况，即系你压力唔大先奇啊！香港压力都大啦，香港有好多单，有唔少都系依个，即系佢又咁冇讲出嚟。你长期戴口罩，长期喺个咁抑压嘅环境下，喂，冇话佢癫啦，我都癫啦。 唔系，但我又觉得唔系日本唔算好抑压啫。咁又如果 compare 入边香港咁端， 香港其实好抑压嘅。香港， 我喺香港好明显啦，因为香港太极端啊嘛。咁但系日本不论系最高峰，即系最话有好多防疫捻嗰段好高峰嗰段时期，同而家都你唔会你唔系。至少我你知道普遍都係 suggest 唔戴口罩嘅一群嚟㗎啦，即係我有啲地方我不能不戴口罩，而家因為我唔戴口罩，我睇唔到鬼滅之刃，我睇唔到周迅梅戰，我睇唔到Spider-Man No Way Home 咁啲電影嘅關係，所以我唔可以唔戴口罩啦。咁但係我喺呢兩年幾，我淨係發生過兩次。我有间铺头，间铺头叫我戴翻口罩，如果唔戴就叫我走。我翻咗两次啫，对于第二次系最近先发生嘅啫，第二次先奇奇怪怪嚟。你记唔记得你去我屋企嗰阵时，系咪中途我哋会叫一间比较大型少少嘅 Family Mart 嘅？咁咧，我嗰次系咁啦，叫我只不过系想去揿钱，因为我酒店隔篱嗰间 Family Mart 揿钱咧，唔知过几多点之后要俾服务费啊嘛，咁我唔想俾嘛，咁之后我就去嗰间度揿钱啦。咁谁不知当我即系我嗰时，因为只不过系因为一出一入咁，我懒得戴口罩，就咁行过去算啦。咁谁不知我原本当我以为只系揿ATM 嘅时候咧，谁不知有本杂志啦，咪睇我觉得好吸引，我望多咗一眼咧，企咗一阵啦。咁当我正想睇，我略为立咗，即系我净系立咗封面，我冇理嚟睇啦。即系我正想行过去个 ATM 嗰时候，无啦有条友行过嚟，同我讲话叫我戴口罩，即系员工啦，即系嗰间嘅员工啦，叫我戴口罩。即系我冇喎，即系你冇唔该你走，唔该你咯。你好少会见到好强硬地咁样，好冇礼貌咁样叫系。OK， whatever， 咁就我走啦。咁即系我下次做咗啲咩咧？我下次咧就唔系我，因为我知道要睇戏嘅关系咧。咁之后咧，我下次去嘅时候，我戴口罩啦。但我入去之前咧，我特登将个口罩咧就戴到落下巴嗰位。即系完全冇戴住口罩，即系根本就见到我个鼻龙，见到我的口噶啦。咁之后我要特登行一个圈，我最正眼望住每一个。在那间 Family Mart 里面的员工，没人对我说任何嘢，我你老味，顶你个肺！叫支持哥出翻嚟同我讲，我唔记得咗佢咩样，叫支持哥出翻嚟， 顶你个肺！ 你条斗街做样做到懒，系咁你一系就爽爽快快同我一下入嚟，你就叫我戴口罩，即系我第二次下嚟嘅时候冇呢件事嘅话，你就唔好同我扮嘢，你老味。 冇啊！我香港嗱，如果嗰间系如果喺细铺，即系费事影紧日，屌即系分钟差多又查，咁搞到人一日又停牌14日，就冇人啦。咁同我都乖乖地 do 嘅，咁老麦 OK 啦，咁大家心照啦，咁我都会 do 嘅，咁系要打嘅。嗱，呢个就正式讲法啦。咦，你打唔打就唔系我就唔关我事啦，但系我就会打嘅。咁我咁讲啦。 冇，因为日本冇香港嗰啲咁嘅乜鬼， 七唔系，应该就 是安心出行呢啲咁嘅 system 系冇噶嘛，日本 噶嘛， 系咯， 即系有我就其实几因为其实有佢咯，香港通街都会感染到你同安咪 kill 嘢多鸠住，我即系嗰句，即系呢个嗱呢个就唔讨论啦，头先讲咗好耐呢个就嗱讲，即系讲嗱讲咁，即系讲炒，继续讲，又话你讲一阵啦。 最近一次最六级地震，你嗰、那个系你嗰时瞓瞓咗觉啊？你地震嗰时候， 我瞓觉啊， 十一 点 啫、 啊，转紧身 十一点啫，咁早瞓？ 我唔系啊，我系我唔知啊，嗰日突然间我眼瞓啊，即系我只不过喺张床度点啊点啊，就做咩瞓住咗觉之类咁嘅嘢啦。 结果第二朝起咗身先知道发生咁嘅事。 唔系，我应该中途有醒过嘅，佢震嗰阵时，咁之后我望一望，咪又系震一震，之后就咩，之后就冇事，佢之后转身，即系安西教练咁转身。 因为我其实就话、我系点咩？我啱我跑，我而家日头日头戴口罩跑步好焗啊嘛，咁夜晚凉爽啲，戴口罩冇辛苦啦。咁跑完步，咁我跟我攞手机，咦地震？因为我衰嘅，我承认我衰嘅就系、是、我对日本嘅地震系几衰几迟钝嘅，就系、是、经过喺日本住咗年之后咧，日本我成日觉得就系、是、地震哦，地震来咁样，跟住睇见嗱嗱六级啊，一冇六级其实冇乜印象，好似 六级算高噶啦， 算高噶啦，因为我知日本喺我喺北海道经过过两次五级， 唔系，因为今次呢个地震比较长震得，即系平时系震大概分零钟到噶嘛，我估。我感觉上我应该震咗至少三分钟啊， 咁 长、 啊， 所以今次比较长嘅啊，今次个震系， 因为我睇到就系、是、今次其实夸张到就系、是、东市系即刻要做特报啊嘛，吓到啲人哇唔系啊嘛，东市咁大反应，日本沉没咗咯，去到， 但系实情上冇咁，唔系即系以东京啊，净系讲东京啦、啊，冇想象中咁严重咯、啊，虽然之后比较大镬嘅地方系咩？即系佢咪话咩停电啊咁嘅鬼嘢？咁嗰个地震所以震就停咗电咁，我明白。但系之后其实嗰阵时感觉上个天气已经回暖嘅啦嘛，之后无啦啦隔几日，隔咗唔知两三日之后无啦啦冻到落雪啊嘛。咁之后最搞笑系岸田叫，即系岸田总理，即系政府叫人截电啊嘛，整嗰个块。 唔好玩啊，大佬截电。 之后叫人截电，之后话因为唔知话东电准，即系可能啲 发电厂停咗啊嘛， 分配得唔系好 make sense， 或者系总之分配得唔好啊，或应之类咁嘅嘢啦。话如果大家同一时间开暖气嘅话，即系可能令到某啲地方会即刻停电啊嘛，咁会仲大镬啊嘛，咁就叫大家尽所能地节电啦咁样。咁啊，佢咯咁样。 我睇到真相就系、是、你爽咗啊！一落雪啊，佬，尤其是今年啦，因为今年系啊，今年系讲开落雪啦。前一排前一排咧，冬天落大雪嘅。 都好前一排喎、 啊，前一排啦，热到啦。我印象中东京好少咁大、啊，落雪落到。 系差唔多啫，差唔多啫。 一年一两次嘅。 唔系有嘅，平通常都系一二月会落一场好金嘅，其实。 但系我印象中好少大到咁夸，因为之前嗰个雪大雪都系咁依薄薄地一层咁雪咁算位数噶嘛。东京一年点落一两次雪嘅，但系我记得就佢所谓落雪就系咩？第一薄薄薄一层雪嗰程度嘛，但系东京 唔系其实近呢几年系出现过略为积咗一积雪程度嘅雪嘅，即系当然啦，不能同北海道相提并论啦，因为冇厚到嗰个地步啦。 北海道断尺计嘅啲雪， 唔系呢种程度系有嘅，呢几年系有嘅，所以唔系好 surprise 嘅，其实就我觉得就 即系你觉得屋还好嘅，即系 还好嘅系有呢个雪量嘅，其实一向到东京就、 嗯、 即系唔系劲到你可以。你可以搵班靓仔可以堆几个雪，一个超大型嘅雪人出嚟啦，唔得啦，即系唔系北海道嗰个程度啦。但系呢一种程度嘅积雪系东京系有开嘅，唔系第一次嘅咁、 哦、就即系冇一般人想咗咁严重嘅，但系应该大 唔系咁严重嘅，但系有呢种程度嘅雪量嘅，咩大唔大啊？ 对出东京影响大唔大？落咁大雪，其实 嗰个雪影响唔系好大啊嘛，嗰个雪。 因为其实咁大雪，其实 嗰个好似唔系好大，都过咗唔够突然间地震之后突然间急急 降气温急降之后，那个政府会同你讲叫你节电啊嘛。嗰时好毛， 乌晒嘴咯，好似我听新 生节电啊， 真识讲笑， 好卵要节电啊，你傻咗？ 又系喎，因为其实交通地震之后交通影响大唔大？因为我所知都几麻烦喎，交通 我好麻烦都话新个线 瘫咗嘛， 有鬼嘛， 出咗鬼嘛，白石撞站嗰条路条位。 哦， 好似新闻就话43号先拖翻正架车， 系咯。之后普一般嘅道路就唔觉有咩问题咯，但系嗰阵时新干线就好大问题咯。但系毕竟因为毕竟今次震得耐啊，即系平时真系可能就咁震一震就算嘅咯。今次系长，即系有一段比较长时间嘅震动，但系个维持喺六至五之间嘅震动咧。咁我估有好多地方应该系出咗啲事嘅，因为嗰排连新闻都喺度狂喺度报话咩区唔知木黑区啊，唔知乜个白木区啊，即系嗰啲话唔知几多户停电咁样，佢不断喺度狂都住咁报啊嘛，咁应该嗰个系严重嘅，我估就 即系你咁你停电， 我冇事咯，因为毕竟我系住喺呢个。刀厅嘅隔篱噶嘛，咁佢冇理由令刀厅冇理由会濑嘢噶嘛，你明白 嗎？刀厅即系你嗰区暂时未停电， 啊？ 你区就暂时未冇停电，你嗰区 我冇发生过呢件事啊。哦， 咁几好住刀厅。 喂，你要停？喂，你要停电，停到刀厅都停电，我好捻大镬噶嘛。咁未到嗰个地步咯， 即系未去到呢地步，但 未去到呢地步。 不过都讲真，我至少虽然话就话接电，但我自己网上睇见啲 Twitter 又唔该觉眼话有受影响，唔系好觉眼， 唔大咯。喂，唔系咁又未到你唔开暖气会死嘅地步咯，只不过系六度到四度到六度咁样，咁其实 一个 你 介乎开唔开到可以开唔开嗰种感觉咯。 唔系，普遍呢个度数都开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咁你冚住张棉胎唔会冻死你啊嘛， 即系唔开都唔会死得人嗰只咯。 如果你真系要节电，咁你咪开大概三个钟，咁之后间房架拉暖，咁之后熄咗佢咯，咁之后你再冻翻嗰时，之后咪开翻一段时间，之后又熄咗佢咯。如果你真系要节电嘅话， 因为东京我就唔清楚，但系我以前住宿舍嗰度暖气就嗰叫储温式嘅，即系佢日头咧就储一段时间就储咗能量，夜晚就放热嘅嗰种嚟嘅。 哦，佢咁唔系咯，应该大家都系一个独立冷气式咁嘅嘢，但系佢有埋一个暖气嘅即系冷气又系暖气嘅机，咁俾你用嘅，普遍就应该系。 因为东京亦都唔需要去到呢只所谓叫做暖炉式嘅，即系中央暖气系统啦，东京都唔会有啦。 即系唔系加拿大咯，因为加拿大佢你真系一冻起上嚟系负25度咁样噶嘛，咁所以就未严重到嗰个地步咯，咁就 即系 只不过 surprise 系政府叫人节电呢样嘢，啲 surprise 就节咗一日。 同埋东日本人系好少话真系叫强制性嘅，我好少话真系叫做咩，即系关就打针，佢唔会香港我疯狂曲针，佢即系劝你打针。所以日本我即系睇新闻嗰啲因为日本你知噶啦，佢每日都会公布打针几多针啊，嗰啲招嘅同埋个流向走势全部公布，全部有晒资料噶嘛。我睇见佢曲针，佢基本上都 keep 住八成，第三针嘅率都唔系好高，即系感觉上佢唔系好认真地叫做曲针曲啊，一路曲落去。叫做有做，同埋日本政府要求话啊嘛，你入去打第三针啊。 我其实觉得 咧就好快要所谓第三针都好似欧洲咁样取消咗算数噶啦。 系咯， 即系而家象征式叫扮日本人识扮嘢咯。 嗯，系噶， 做 冇啊，至少真系冇强制叫人打咯，我真系觉得，因为好似曾之前好似曾经立过一次新闻，好似有讲过话唔知有至少七成嘅人打咗第一二针，但系唔知3% 定系5% 嘅人打第三针啊嘛， 正常咯。即系好似如果你感染咗嘅话，即系佢香港我唔知道，日本香港就 只要你感染咗，就当你打咗针啊嘛。咁我如果我冇打两针，咁如果感染咗即系第三针，所以我方咪有个有方咪有人咁样打第三针之后先感染咗，佢咪肾病咯。屌，总之我唔打啦。 冇嘅，你冇得拣嘅。佢话你中，话你中噶啦，切。 唔系咁我发啦。咁有时又你一又你搵你又又搵只焗住你感染到，你焗住染嘅啫。即系有去你冇你我讲话就系、是。你报告情况前提就系有加放先，冇加放咪唔好报咯。 嗯， 你有兴价报嘅报啦，冇兴价咪报把咯，报把托咩？得闲一阵嚟。所以我相信咧，难得地相信香港香港十九大学话斋，香港400万人感染嘅， 今次400万人感染。 佢话咁香港有400万人带菌啊嘛，有几期啫？香港个环境密封嘅。喺个屋嗱，即系有咁样出成大半个钟啦。而家你有信心今年可以翻到香港啊？ 我唔知喎、啊，我啱收到，即系我前两日收到我阿妈俾我 message 咧，即系 WhatsApp 佢无啦 message 咗，你有冇打针啊？我哋全部打咗咯喎，否则可以翻香港嘅时候你翻唔到嚟，因为你冇打针嘅啫。我望住呢一句，我冇打针喎，但系我觉得而家香港好沙，好六时花五时变噶嘛，我系咪呢句嘢系咪咁讲啊？是但啦，总之，经常每次都喺度转 policy 啊嘛，香港我都睇下先咯。 嗱， 我真系唔知喎，而家你而家香港最新个咩系点啊？而家最新个 香港而家情况就系、是、嗱。3月27号晚啦，日本就28号凌晨啦。咁咧，首先就系所谓熔断机，首先就系香港4月1号取消咗所谓熔断机制，即系解封啦。就算有真系熔断咧，都由14变7日，我觉得都好快解决，好快解除啫。咁就话佢就东方向部就话继续禁止外地外加辣，禁止外地人嚟香港。我睇完啲反应啊，不完全，不以前俾嘅咩？我一直都唔俾嘅喎，等阵先。 但系我想知道一样嘢就系、是，即系所谓啦，当你打三针啦，我唔知道究竟日本有冇啲好似同香港有针字咁嘅嘢啦，因为我冇理过啦。咁但系咪如果我日本打咗呢三针，香港会 approve 呢三针噶？ 咁讲啫，你打又嗰个打针有证，你打针字有证，有可以攞到证明噶嘛？打完针之后，你咪攞张证明咯。 但唔系啊，我个问题系佢会唔会当呢张纸系我哋觉得你打过呢张纸系合格嘅嗰支针嚟噶？会话你打过三支，唔系我哋唔 approve 嗰三支系对应武汉肺炎噶喎？咁点算啊？即系你问咩啊？我问得有啲奇怪啊！你问得啊？ 呢样嘢我都觉得应该都对应嘅。即系其实总之系讲就系你攞张，其实讲真，香港去德国去帮人查张纸，你真定假咩？总之有张纸，佢直睇落去唔多次假嘅，唔多次假嘅，咁算数噶啦。同埋就系有呢个 先。边个 check 海关开始 check 你啊？定系点啊？ 应该就系入境嗰时 check 你咯。因为佢首先就要喺登机前48小时要 check 咗，跟住入香港就如果你打三针，你就你隔离七日内，如果七日内验过冇问题嘅话咧，就可以取消隔离。我睇最初睇到个原来佢嘅最终点，我有失望。我心谂，如果你唔系要酒店，咪屋企自家隔离嘅话，我即刻飞咗去日本啦。 系 咁自家隔离香港七日有几难啫？超 唔系 OK。 同埋香港所谓自家隔离，从我唔觉得香港人真系认真自家隔离呢样嘢。 喂，咧香港更加唔会咯，我就觉得。 我觉得香港人好 hea， 香港人就把口讲得好劲，但都系好 hea 啊嘛。 嗯。 好啦，咁我话讲下，我仲以为谂住可能半个钟都讲唔掂，结果出咗50分钟。 嗯。 咁又多谢晒阿小新帮挨咗一集啦，就吹水嘅。 我都系救嚟嘅啫。 系我睇你睇咗睇，最后咧几乎唔记得咗添。睇咗睇呢排你睇咗蜘蛛仔未？ 睇咗咯 ，Spiderman 啊嘛，你讲紧。 咁评价感想点啊？ 哇，好开心，超开心！唔系，因为我睇嗰场系日本首映嗰场咧，首映嗰场系有宫野真守啊，有咩现象啊，同埋有夏目友人喺度噶嘛，唔系夏目友人， 夏目顺利。 阿伯顺利，阿伯顺利喺度噶嘛？因为阿伯顺利系配 Peter Parker 啊嘛，其他嗰两个其实其他嗰两个冇关系嘅啊，其他嗰两个只不过系配动画版嘅嗰、那个即系 Sony 嗰度 哦 Sony 版 嗰套嘅 Peter Parker 啊嘛，但 Peter Parker 同 Miles 啊嘛，咁但系因为深刻都叫做有关系嘅关系，所以佢哋都做埋嘉宾咁样嘅嘢咧， 冇所谓啦，宣传 系啦，为咗宣传啫，哇！我睇嗰阵话哇，大家简直系一见到阿啲 Daredevil 嗰个 Meta 出嚟嗰时候，大家喺度叫哇，大家喺度叫晒咁样啦。咁之后当最即一出呢个 Andrew Garfield 嗰时，大家叫拍晒手喺度欢呼。 诶，同一嗱呢样真嘅，香港都系香港我看。我睇因为我系睇我嗰日系十月，佢一上嗰时候我睇首映噶啦。我睇佢全一睇佢就全场拍手掌嘅。 系 嗱，依个真嘅就系、是，如果依套戏咧，我觉得你兴奋度咧系睇你对蜘蛛侠嗰个情意结，即系个厨度有几高嘅啫。你厨度越高咧，你拍手越拍得越开心。厨度越低嘅话咧，你越睇越火滚。 唔知咯，对，我睇得好乸开，我睇咗三次。 我自己我睇一次，因为嗰时爆入棚啦，咁我睇第二次啦。如果我平心而论，套戏个剧本真系好厉害。个剧本好 Sony 蜘蛛侠。搞个人垃圾，但系唔重要。 垃圾嘅， 我睇嗰时已经好多吐槽位啦，都冇讲话睇完之后啦。即系我讲好多次就系、是、一套戏，如果睇嗰时候呃到你，即系咁就睇嗰时候你觉得冇问题，出咗嚟先觉得冇问题，就成功咗噶啦。但系如果你睇嗰套戏，你都觉得有问题嘅时候咧，你就有问题噶啦。而我睇嗰时就系、是，喂唔好掂、啊，对先？你入唔到，你入唔到麻省理工，你使唔使特登揾皮尔博士帮你搞掂啊，大佬？即系好嗰次学，跟住望同埋就系、是、阿梅姨写得咁莫名，阿梅姨你嗰句名言咁夹硬嚟嘅，同你嘅死亡，同阿蜘蛛侠同阿蜘蛛仔嗰样嘢完全冇拉更嘅，夹硬塞落去嘅包度，你唔买系即系好多古影嘅唔重要。 唔系佢，我觉得系单纯系一个方法，佢点解想 讲呢句说话？ 令到三个有啲 connection 嘅关系啫，只不过喺想同人讲，其实呢个世界冇 Uncle Ben 系冇所谓。 其实根本上就系、是、你唔需要，其实每日冇必要死嘅，系纯粹叫做咩夹硬气，即系叫做咩夹硬气俾佢讲呢句说话，因为 Uncle Tony 死咗嘛 ，Uncle Tony 唔会讲呢句说戆居说话噶嘛， 系咯， 咁 Uncle Tony 死咗，佢夹硬要 Uncle May 讲呢句说话，嗰啲莫名其妙，跟住最后西嘅我系完全就系、是、我唔明点解你知我哋唔系奇异博士嗰个魔法嗰个咒语，点解搞到多重宇宙走埋嚟嘅咧？后屘听到就话本来咧个剧本咧就呢个古仔嘅时间线就应该就喺奇异博士Doctor Strange 第二集之后嘅，咁咧就比如果咁咧就比较理解到就系、是、当佢系 Doctor Strange 二之后嗰、那个叫做咩啲残之类啲，应该啲苏有史啲手尾，但系你冇咗 Doctor Strange 二喺呢个古仔嘅话咧。就莫名其妙啦，就系、是、你唔明白就点解佢无啦啦你念个咒语你失忆之嘛，点会搞到多重宇宙啲人走晒过嚟啊？喂，即系已经去到就系、是、我已经系叫退好多步，我当魔法解释唔到就系、是、等先，失忆同多重平衡宇宙两个逻辑嚟嘅，咁但系拉唔埋拉嘅，我系唔明点解即系就啲好夹硬好夹硬好夹硬先，你话下 Loki 里面嗰时 Loki 电视剧嗰度佢就搞乱晒大龙，咁你可以夹硬咁讲，但系你啲动你啲戏院你又冇咁讲，我真系唔明点，我真系睇我睇嗰时我嗰时睇到哇唔拉掂啊，好头痛啊，即系一方面好开心，夜魔侠好正，跟住三代蜘蛛侠啊呢，即系佢大量嘅彩蛋塞到满晒，但系个剧本系好令人头痛。所以啲人所以啲人喺度讲就系、是，啲人喺度大赞，啲人大赞蜘蛛侠三赞咗几个月啦，跟住啲人话冇受到扑街嘛，跟住我心谂就系、是、你哋傻咗啊？ 上咗啦咩？ 外国上咗 ，Mobius 上咗，我第一个反应系你傻咗啊 ？Sony 水咗嚟噶嘛？之前猛毒啊，拍到成套寄生兽日本版鬼佬版寄生兽咁样啦，你都妈妈声啦，你俾套Sony 唯一掂嗰套蜘蛛侠嘅系动画。系动画蜘蛛侠嘅啫，蜘蛛宇宙嘅。 唔系阿边个阿 Samuel 就叫 阿 Motherfucker。 唔系 Motherfucker， 系总之头最头嗰两集都好睇嘅，嗱 头诶嗱诶唔系头应该讲就头一两嗱头一集我 feel 到其实Marvel 嗰个干涉比较多。第二集 Marvel 我唔系 Marvel， 我系讲 先。 当你自己第一次玩 Spider-Man 嗰 套。 唔系，哦，嗱，当你就好奇妙嘅，不论系 Andrew Garfield 好，或者系Michael 都好，第一集之十都得，第二集唔掂，第二集已经开始有，第二集两度都有攞味啦。拍第三集李晒大龙就系咁识 角色。第三集里面第二集咪最好睇喎，如果跌第一集 Spider-Man， 第一集嗰边咧，第三集就塞到我睇到头都痛埋。 第三集咪最出事嗰集嚟嘅，第二 佢后嚟佢好似好妙就系佢应该讲就系佢每次都一当佢谂住塞多啲反派落去就出事啦，咁又系塞 一 堆反派落去就 濑 嘢啦。 一塞多过一个反派就出事啦。 系啊，佢塞多个反派就濑嘢噶啦，然后砰砰声噶啦，咁又系一塞多个反派就变成咗咩？为塞而塞，为咗为咗塞彩蛋，搞乱炸大龙，可以形容唔掂啊！唉，头都赤埋，真系用头痛嚟形容嘅。但系 唔系，我打得好开心， 唔系开心咯，即系你唔好，即系你我形容咧，蜘蛛就Spider-Man 感谢制咯。 系啊 ，Spider-Man 感谢制超开心 咗。感谢制睇嘅话就非常开心。如果你认，但系如果你真系当一个剧情片嚟讲，你喺度叭叭声鬼晒咁嘈嘅。 可能系啦，但系因为我太中意 Spider-Man 嘅怪，所以我个头真系实 太。我系赞咁，我即系如果作为一个放空佬嚟睇嘅话 ，OK 睇，真系好几好睇嘅放空咗，唔谂即系唔理佢啲剧情嚟讲好睇嘅，真系依然真嘅。 嗯 啲、 嗯、 彩蛋位啊，嗰啲位嗰啲鬼其实都做得几好嘅，依然真嘅。 系咯系咯， 不过就系咯，睇即系睇你用咩角度啦，同埋就系、是、都系嗰句，唔好对 Sony 有太大期望。你见就睇又你睇猛毒一同猛毒二咧，我俾嘅评价唔错，原因系我将嗰个要求压得好低。 唔系一好睇好，唔系一比较好睇，二真系哇乱嚟， 压到好低噶啦。对猛毒嚟讲， 我 真 连我唔系你都明白，我都压到 OK 低嘅时候，我都觉得佢乱嚟嘅话，第二集就真系好差。 系啊，唔系嗱，如果咧喺戏院啱开，即系重开嘅时候咧，睇可能会好啲嘅。即系好似我之前睇神奇女侠1984咁样，啱好就系戏院第一次戏院之前上一次解封嘅时候，即系我用一个老话斋，当兵三年，猪乸变西施啦。嗰种就系当你好耐冇入戏院睇嘅时候，嗰套系几湿鸠，你都觉得唔错嘅。同埋就系点同咧神奇女侠阿基加图够靓啊嘛。靓女有特权嘅， 系啦 ，Kill 胶够靓喎，系啦呢个。 你试下 Captain Marvel 大妈 ，Captain 大妈， 唔系啊，所以咪话唔公平咯，系因为阿 Kill 太靓嘅关系，先搞到 Captain Marvel 嗰条女唔靓啫嘛。其实 Captain Marvel 嗰条女唔差嘅，但系只不过 Wonder Woman 太靓啫嘛。 咁冇计嘅，同埋有一样就系咁应该讲就系。Captain 大妈系唔讨好真嘅，嗱，好似Disney Plus 里面上嗰套Hot Eyes 咁样，个女主角之前做变形金刚嘅， 嗯 ，OK 几讨好啫，就系拣嗰个就系咩，女主角唔讨好， 咁啊 系冇乜人，即系佢冇人缘啊，即系我形容就系咩，睇过儿与雕兄咁样，两条友都唔主角格嘅，喂，行出嚟冇主角格好窄使噶。咁Captain 大媽你又唔夠靚，你又要擺出個擺出牙渣渣格態度， 叫鳩插手嘅格咯， 係嗱，即係嗰句就黑人憎咯，即係成日擺出牙渣渣女人得嗰種，喂好得罪人啫，喂你即係我成日即係超政治唔正確講話就係、是，你幾時叫居家台需要講啲咁嘅嘢啫？ 你幾時叫講邊個嚇？ 唔系真系，唔系真系真系掂嘅女人系唔需要话去强调呢样嘢嘅。不如我衰啦，好啦，依家电影我睇下，迟啲睇完 Captain Doctor Strange 可能你睇，因为你日本几时上啊？你知唔知？ 5月4咯。 哦，可能睇完之后揾你吹水讲一集啦。 哎，接近有我哋上映时间原来 系啊，因为咧如 点解Spider-Man 要咁耐啊？ Sony 啊嘛， 我顶佢个肺，点解 Spider-Man 要咁 Q 耐先？唔系啊，但系 Spider-Man 二系。系一个星期之内嘅上啊！ 所以我好理由，好有理由怀疑今次 Spider-Man 3系 Sony 主导咯。个剧本咁湿鸠，系 Sony 主导嘅结果嚟嘅。因为其实好多访问都提好强调，就 Sony 总裁去亲自倾嘢啊，倾卡嘢。所以我相信就系今次濑搞咁嘅嘢咧 ，Sony 好似负咗大责任嘅。 佢， 但系如果猫风，因为猫风其 唔系，但系又咁，可以将三代 Spider-Man 摆埋一齐，都系因为 Sony 嘅能力。 系啊，所以即系呢样嘢就真系，所以 Sony 即系成日 Sony 败又 Sony 咯。 咪咯，成日 Sony 败啊 Sony。 所以好啦，咁啊，暂时唔知系开已经希望喺香港唔会反口啦。咁5月4日如果睇完《Doctor Strange》嗰时，我应该都睇埋蝙蝠侠嘅，到时可以揾你再讲啦。 要啦，蝙蝠侠，你未睇咩？ 香港未上啊，跳！ 我香港未上， 唔好玩啦！香港而家香港40号啊！ 香港点会未上？香港唔系上先嘅咩？样 冇啊冇啊！香港佢香港封起三几月啦。 OK，OK，我知我谂住睇埋日文版啦，因为英姐下文十年章。 好啦，咁今个礼拜就到此为止，多谢晒三位姐，唔该晒，拜拜， 好，拜拜。